欢喜让我有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

现在天气正好，出来吹吹晚风，溜溜弯，保管你精神百倍。玉渊潭公园是市民赏花休闲的好去处，但玉渊潭的夜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呢？玉渊潭公园适合与家人一起遛弯，当夜色降临，华灯初上，不远处的电视塔灯光亮起，伴随着一弯新月，这一切又倒映在湖面上，于是天上一个月亮，水里一个月亮，如梦似幻，心情也渐渐浓郁了起来。美中不足的是，玉渊潭公园开放的时间有限，但对于陪伴家中的老人或小朋友也已经足够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小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早安，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勇敢，跌跌撞撞，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伪装？向左和向右，宠爱成反调，心里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。爱情闯进暖暖的心跳，难过时候还有你哄我骗我逗我，才知道妈妈爸爸嘻嘻闹闹再不会单调。只喜欢给你烦恼，只喜欢这种味道，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，绕了一圈才知道缘分更

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无心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无心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 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红，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。一张天下最美的脸，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。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，让我守在梦乡眺望未来。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好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吹响号角， 你是我的骄傲。 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骄傲，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，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 指着那片雨后的天，我轻轻微笑扬起脸，发誓要把它印在心里面。多年后我曾爱笑的脸颊，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，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，陪伴我从来都不怕。生命完美的答案，无非走过没有遗憾。有时也寂寞，也很失落，心疼风雨经过。只要天空有成深蓝色，所有阴霾就都散。 消失，眼泪还是

陪在你左右，我想你一定想过。早1985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什么？从今后我想你一定梦过。风声被释放的感觉真的很不痛苦。我做一件事的时候，真的想说一句梦，我真的很头痛。时间会变老，时间会抹掉，你一定知道。真的是没有什么会更早的忘掉。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我爱你 ，Oh yeah。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抱着你 ，Oh yeah。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和你。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你都知道。你都知道。我为什么没有做我该做的事，一直说我想你，一直想问。老是在这边来来去，又不懂我在说什么，是不是你说？我只是想表达我的观点，习惯着找答案，你又不懂了。真的想说点什么，我真的很头痛。时间会变老，时间会抹掉，我们都知道。什么是没有什么会更早记不了。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我爱你 ，Oh yeah。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抱着你 ，Oh yeah。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和你一起、oh ，我要你告诉我，你也一样、oh。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我爱你。抱着你 ，Oh yeah， 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和你一起、oh， 我要你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你都知道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茶烛又烟迷，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，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。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。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。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。